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匣子，想念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来了您 的，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曹操带领残兵败将，好不容易逃出火海，却不断的被东吴的兵将追杀。本想宿营吃个饭，没想到吕蒙带兵又追了过来，只好继续逃亡。那么曹操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摆脱追兵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曹操残兵败将往前走，后边不亮亮亮亮，不杀呀！那曹操啊，曹贼得哪里走？曹操跟大将张良回头一看，东吴的战将吕蒙放完火杀上来了。张辽说了一声：“丞相，休得叫忙带我战他，不转马匹，就跟吕蒙杀在一处了。吕蒙可带着3000兵呢，曹操这残兵败将，这是生力军，也就仗着张辽、张文远这口大刀，上下三飞、三砍、皮座，杀法厉害。旁边这些牙将、偏将跟着杀，曹操往前跑，跑着跑着，前边啪一声炮响，3000兵严阵以待。”当中间严主将正是东吴的战将凌统。曹操，你还跑得了吗？我跑得了。大将文聘带着商迎上前去，这边毛玠带着商迎上前去。哎呦，曹操这着急呀，低着头这跑啊。大家伙一看曹操，想乐又不敢乐。曹操这头戴乌纱帽，硬是乌纱帽，您看宰相都戴着那帽子硬身，这边刺儿烧了，这边还敲着呢。可能现在舞台上练这赤功，就这一个，可能就跟曹操学的。再瞧曹操的鱼特别两张裙，这边都烧了一块了。曹操的马有1/5都没毛了，烧的。哎呦，再一看这些残兵败将啊，好容易把吕蒙跟凌统战败了，张辽、张文远、文聘还有毛玠保着曹操往前走，走了不到10里地，前边一声炮响，啪！曹操吓一哆嗦，后边有人高声喊嚷：“丞相，休得叫唤徐晃来也！”为 什么呀，吕蒙跟凌统又追上来了。没想到这时候徐晃来了，曹操赶紧传下命令前去杀敌。遵令。掌中这口大斧子在后边这连杀带砍保着曹操的后路，张辽在前边开路，人马往前走，前边炮声响，唰，有营寨练出3000队伍来。曹操吓得差点马上下来。这时候徐晃战败了，东吴兵将追上来了，丞相休得惊慌，待我看来。丞相不要着急，马延、张翼的兵将，哎呀，是我忘怀了，这是曹操布置的，也留着后路了，让马延、张翼在这占下3000大兵的兵营，以断后路。倘若有战事，这有3000兵生力军，这回曹操可踏实了。两个人赶紧来到曹操面前，在马上见过丞相。你二人头前带路，遵令。两个人头前带路，众战将保着曹操往前走。走着走着，不到几里地，前边炮声一响，3000兵将裂开阵势，当中间一员战将胯下把掌中一口刀，带曹操哪里走，东吴大将甘宁在此。哎呦我的妈哟，锦帆贼来了。丞相您别害怕，锦帆贼他是水底见他骑着马打仗他不灵。曹操一看不灵，我就别派大将了，马延、张翼杀上前去。走嘞。呵，马延挺好，这水中战将，我是马上大将，往前一催马，甘宁看枪，啪，枪往前一扎。这甘宁心说你抖什么威风啊，甘宁当里按金，这匹马啪往前一窜，手起刀落，黄果烟囱大斜茬儿。哎呦我的妈，请叫出来，刚哎那优还没出来死了。张毅哥俩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一看哥哥死了，挺大枪就过来了。你还我哥哥命来，你是何人？在下张爷，你瞧这刀吧，啪，反手一刀。曹操这边这几分身了的呀，马上也能打仗啊。徐晃啊，马上也能打仗，嘿，曹操可没办法了，指挥残兵败将往前走啊，可了得了。东吴的兵将炮火连天，杀伤震耳，曹操想往哪儿走啊，奔合肥这条道走吧。乡道官何在？拜见丞相，我在这伺候着您的。合肥路口距此多远？您瞧不远了，那边有兵有将，去不了了，何人拦挡去路？江东孙权。哎呦，扎下大营，孙权大旗空中飘荡，斗大的一个孙。孙权早这扎下大营了，带着陆逊、陆伯言，跟周瑜约好了，只要那边火一放，这边火跟着就起。一看火已燃起，东南风这么一起，孙权这高兴，放火。陆逊、陆伯言跟着放火，杀。火刚放完，陆逊全身披挂，带着兵将，唰，就把这路口给堵死了。太史慈奉周瑜之命，任务就是接应孙权、孙仲谋，接应陆逊、陆伯言，赶紧往前一杀，跟陆逊兵合一处，两支人马6000，啪，往回这么一杀，就把奔合肥这条道给查严了。曹操可去不了了。您看咱们这书快不快？要一把一把火烧，什么时候烧到这时候？得说完了，啊，得下礼拜皇上到了，这不行，对不起您，是吧？咱们这火就快点烧。火中啊，曹操带着残兵败将跑，回头再一看，这惨呐，太惨了，忒惨了，没有一个穿得很整齐的。曹操右手一摸胡须，嗯。有长的有短的，有烧着的有没烧着的。再瞧后边这些战将，曹操也享乐，有多盔的，有卸甲的，有一杆护背旗，有3杆护背旗的，有鱼特别两张全都没了的，有飞着片的就来了啊。 曹操叹了一口气啊，前面是什么地方？向导官说话了，曹丞相，前面呢，前面是乌林，过去是葫芦湖口。哦，哪一条奔荆州进？这条您看见没有？这条奔荆州进。好，头前带路，人马正往前走的。曹操一看，山虽然不高，但是山前的树木葱杂，全都是矮树，把道路全都插严了。曹操骑着马往四外一看，一兵一将皆无，这时候残兵败将跟着全都过来。曹操看了看大家，哎呀，此处不错，丞相不错，何来呀？你们来看，我哈哈哈哈哈！大家伙一听，这乐着哭呢。丞相您乐什么呀？嘿嘿，我笑那周瑜小儿，还那诸葛亮无智。大家伙儿，您听还无智呢？周瑜小儿，诸葛亮无智。您瞧瞧黄盖这诈降，看做这诈降。蔡中蔡和上了当了，过去了蒋干二次渡江，一次渡江，现在没事您把船连着一块拔也拔不出来了，这把大火烧的，人家还无智呢，人家通共才五万兵，您倒有智呢，83万人马炸成6%，连您300里地。当然不敢说，说现在批评曹丞相，曹丞相您说错了，您不是杀完了，下边话还没说来脑袋掉了，谁敢原因呢？曹操大权在握，曹丞相您笑奏何来？我小周瑜小儿跟诸葛亮无有智谋。有人搭茬儿，曹丞相，那您笑他们要您指挥兵将，嘿嘿，要让曹某指挥兵将，在此埋下一支人马，你我兵将渡半之时，炮声一响，杀上前来，哪有你我的命在？刚说完了，曹操前面的兵将刚走到山口，过去那么一点儿，一声炮响，曹操顺炮声这么一看，歘的一下撞出3000兵，速扎金，速号款，当中间月光黑字汉，3000兵将严阵以待，每人每手里一口单刀，往这一站，喝着精神。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是匹伯龙马，鞍鞯交关鲜明，马上一员大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哎呦，曹操一看吓坏了，杀了个七出七进，七进七出。对，赵云奉军师之令在此，曹贼你哪里走？曹操差点没得晚上下来，一听后边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回头一看下来好几个。谁不知道赵云在长坂坡大战长坂坡，杀死了曹操50多员战将，夺槊3条啊！赵云杀得浑身是血，血染征裘，在长坂坡成名于天下，曹操兵将能不知道吗？就这一嗓子，曹操的兵将有的活过来的，有的这熬着呢，没想到这一声啪掉地就死了。您想想这么折腾谁受得了啊，啊还有点糖尿病什么的啊，心跳比较快的啊，像我等直奔要到那场合也就完了啊，所以您看现在我哪儿都不去，我就觉得北京太好了，是吧？北京非常的安全，我跟我们老伴商量，咱们俩就这儿啊，往西门外这么一住，到时候书本一说书挺好，是吧？上哪儿去？没事没非不去查，上埃及去了，干嘛去了？没事还发那短微信呢，往回这么一照，踩前边后边4个女的啊，扶着那船，我给他发回微信去了，我说你往后一转身跳河正合适。回来我就问他，他接到那微信了没有啊，我给他一个评论让他跳去啊，还就觉得自个儿那男神怎么样，我说就稍微个矮了一点。我说王爷婆说你回日本祭祖去，您跑埃及去了。北京挺好， 咱们还说三国吧。赵云赵子龙一声喝喊，把曹操兵将吓得亡魂皆冒，曹操跑，赵云追，曹在你哪里走啊，掌中大枪就是往哪里走啊，跑啊，跑着跑着曹操低头一看，这靴子掉一只，想捡回去，得嘞，我就光着脚跑吧。什么时候啊，冬天，曹操冷不冷？不冷，跑的不冷。你们曹丞相您冷吗？我不冷，跑得浑身都是汗呢，浑身是汗，遍体生钉。赵云赵子龙指挥三千兵将这一阵大杀大砍杀，曹操残兵败将一千多人，还剩下几百。赵云不追了，因为诸葛亮传令了，等他兵将过去一点，你再杀出来。杀出来之后怎么办呢？等把曹操打败了之后，曹操虽然说死不了，没死在你赵云之手，但是你打了胜仗之后，你就往回敛，因为曹操带着不少东西呢，残兵败将。您想想，八至三万人马，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将，得有多少值钱的军务？诸葛亮以后要扩充，得荆州，得四郡，还要进兵西川，得打造兵刃，制造锣鼓帐篷。有脸的头一支队伍是刘封、糜宿、糜芳，沿着岸的脸，他们一烧走了，你沿着岸的脸，脸回去拉回来。第二支队伍就是赵云，你把他杀走了，脸往回脸，东地方脸。赵云就开始带着三千兵脸，也不管曹操了，曹操跑了。跑着跑着，什么时候了？遇见赵云的时候啊，武惊天，这时候天都快蒙蒙亮了，这风刮得的紧的，呜，有的还带着火苗呢。曹操这么一看，你个巴拉巴拉，呜，又着又打，谁身上着火，旁边人都躲。就在这时候，天空中唰啦一道厉闪，咔啦一个霹雷，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您看这自然现象啊，咱也得琢磨。反正是着着着着火，肯定有雨，不然的话谁灭呀，是吧？哪儿那么多灭火器呀，哪儿那么多水车呀，就着就着这雨就来了啊。这个你要研究自然科学的，我觉得自然科学跟咱们人也是一样，人在低潮的时候努力学习，以备高潮到来。那么到高潮的时候，您说话啊也升官了，也发财了，不如就容易得罪人，一得罪人呢，将来您倒霉的时候，破鼓来人锤的全都来了。其实自然现象，我觉得好像也有点这么个意思似的。您说这把大火放的，江中六支队伍，三流一千八百条船，上边多少兵，放了多少火，火岸上加上孙权再加上周瑜，也几千人放火呢。如果没有这场大雨，这火怎么灭呢？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嘿，这回曹操倒了霉了。不但曹操倒了霉了，这些兵也倒了霉了。刚才跑啊，浑身是汗，遍体是汗，唰，这场大雨都这样，又饿。您说要行军打仗都带着干粮袋、水葫芦，这逃兵谁带着这个呀？你想拿去都来不及呀、啊！您想上去取粮食去，一会儿烧着了。所以谁都是空着两只手走的，也不能带银子，啊，说买两瓶矿泉水，啊，买个披萨，他银子没法带呀，是吧？也没有干粮袋，也没有水葫芦，大家伙又饿又冷，天快蒙蒙亮了，这把大火烧过去之后，雨再这么一下，好家伙，全都在这上哆嗦，再不下得坐的，曹丞相。怎么了？真冷啊！大家伙儿饿。曹操往前边看了看，前边何在？启禀曹丞相，前边两条路，一条南夷陵，一条北夷陵山路。 哦， 何处能够接近荆州？丞相，您要走南夷陵过葫芦谷口，很快就能到荆州。好，那就奔南夷陵而去。 冒着雨往前走啊。有的战将也心疼着当兵的，他也饿了。曹丞相，咱们是不是捡点柴火，咱们歇会儿？ 前面再歇。 哎，曹丞相，咱们都饿了，是不是能够做点吃的，哪怕熬点粥呢？ 哪来的米？ 是啊，咱们抢去，要怎么老百姓倒霉呢？看看隐隐缩缩的村庄。曹操一想，是我也饿了， 该抢则抢。 好家伙，这叫命令，该抢则抢。有当兵的就抢去了，啊，有当兵的就跟着走。走着走着走着，就听后边曹丞相啊，您慢着点儿啊，我们来了。曹丞相，您慢着点儿。嗯，曹操回头一看，哎呀，曹操看着眼泪都下来了。曹操大将徐庶、许顺康还行，掌中双刀，瞪着眼，头上也没盔着，鼻一簪儿，啊，梳一丸子头，啊，后边这披萨着。再一看后边那个，这些谋士全都到了。这许褚还真能改了，把这些谋士全都带来了，真没死一个还不便宜，就看了半天没蒋干。曹操心说：现在蒋干哪儿去了？再一看这些谋士，这姓大。您想这些文士，曹操手底下这些谋士，一个个额冠博带，精神抖擞。身旁佩玉，好家伙，那劲头大了。您瞧现在再一看，帽子没有，额冠没有，脖带没有，有的光有一根带子，光着脊梁，衣裳都烧着了，呵，有的塌了鞋，有的半条裤子，这相大。曹操想乐又想哭啊，哎呀，众谋士，曹丞相啊，您快等着我们，我们都快饿死了。好，就找神来了。前面去寻，走到葫芦湖口这儿，雨也住了。曹操一看实在不成了，你我歇息歇息，抢粮者何在？你想他也饿了，一会儿抢粮食的回来了，毛介带着呢，抢回来点米，抓回点老百姓的鸡。曹操一看不够啊，隔马肉煮汁，哪有锅呀，把这盔倒一个，找点干柴火啊，有人伺候曹操，由打马上下来，赶紧烧柴火，把曹操的湿衣裳举着烘干，他这可湿着呢，拍马屁嘛，啊，先给曹操烘。曹操坐在这儿，所有战将全都马上下来，这些马呢也找点草吃，哪有草啊，没办法，马也饿，人也饿，这时候火起来了哈，把这干柴火也不是哪儿学么的，把这点起来了，这儿熬点粥，那边煮着马肉，那边把这整只鸡都没宰，啪往锅里就扔，什么带着毛吃吧，这时候吃什么都香啊，哎呦，这香味扑鼻，曹操在这一坐，好香啊，好香啊。大家伙一看曹操干嘛呢，好香啊，此处山林险要，嘿，大家伙心说又来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言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